春天的地铁，我不怕用任何代价，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。我已经等着你，真的有你所有方法，找啊找啊找啊，不过是爱了恨了分了合了变化，一时冲动的想法。